D100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我是绝对是没有政治考虑的，而讲清楚是没有政治考虑的。犹如是火上加油，如果特首连改政策都懒得去咨询，话改就改，我想请问一下，究竟香港是法律大、政策大？ 又或是特首最大，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這四個字，政治打壓四個字，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8:12，林毓華、鄭家富，我們的風波裡的茶杯，昨日風波。 一波接一波，一浪接一浪，大家就好像看香港電視新一個劇目，狼鷹鬥魔童。這是一個真人秀，狼鷹就理你也傻，沒有政治考慮。不過有人很想參加競選做這個 最佳男主角，蘇錦良這一幕我都不知道怎樣形容他。蘇錦良昨天可能為了爭取提名到最佳男配角，昨天你知道他不興奮的，所以他是男主角。以昨天的劇目，你 要這樣捉一些眼淚，你要是否覆覆，要是是否埋牆，才有新聞焦點。昨天我們的風波你的自由風說了，如果你真的問責的，劈炮吧，麻煩你。大家稍後我們可以13、138，當影評。昨天香港電視 首度我們就提名王維基做最佳男主角，他也是做場戲的。其實梁振英、王維基、蘇錦良三個都是交戲，誰交得足呢？你作為影評人也好，你作為消費者入場看戲， 劉德華就是西班牙，就拿了影帝了，那你想想，那個就是真影帝。昨天三個香港的政客，我擺明王維基，我都認為他是政客。坦白說，你說起做show，我覺得今天有新聞挺有趣的，就說原來演唱會如果不準時開場，可能會犯法。我想問，我們這麼多次都有捧場，每天都告訴人8時開播， 8:11:12開播，那算是開麥，那算是開了麥。我們的廣告或者事前通知那類，你知道我說什麼，那都算是我們D100節目的開始。我覺得今天就呼籲大家，昨天這場689梁振英 接著來的蘇錦良，接著王維基，下午來的火上加油。剛才我說王維基都是政客，我就沒什麼貶義，你知道我一向對政客這個詞。 梁振英說他不是政治人來的。 有時是否一個政治人呢梁振英很明顯將政治說得好像很狹義我們就很廣泛去理解可能在他眼中有些是抗中亂港才叫政治人或者政客跟政府逢政府必反那些才叫政客 那些才是政治但我們是覺得不是政治是以人之事昨天來到這個階段我自己覺得梁振英輸了我覺得其實昨天你問我我不覺得有哪幾個贏我覺得王維基我們香港市民輸得最慘這個一向都是九七回歸之後香港人都沒什麼贏過 23條叫做少少地贏一場慘痛的戰役會不會到現在吃惡果呢我又不覺得是最低限度人民群眾出來上街這種文化建立了七一上街的icon成為了抗爭的 一個凝聚力我覺得這個就是香港就沒有輸到的昨天你問了你認為我認為三個都沒有誰贏家當然蘇錦良就輸得最噁心輸到撻皮輸到連鼻涕都伸不出苦主你說昨天有誰苦主出來扮苦主的現在就是或者聲稱是苦主的 當然王維基但當我會覺得廣義來說當然不是王維基是廣大的市民才是最大的苦主就著昨天我自己覺得我認為三個都是輸家三個都沒什麼得當然有些人說看表面正如昨晚自由風我們阿峰向什麼峰向我們的記者特發記者叫向 向德風他有沒有兄弟向德風雲變天向德風都說就說我昨天開啟記者會都覺得王維基的火都來了真情流露很多人都覺得他真的今次你不要激怒我當然你說哪一個是真情流露我用這個標準我認為王維基當然是有他的本領也有他的真的一面這個我又無可置疑但是他的敗筆就敗在每一句用語 你看到他都很小心是跟政治劃清界線是跟中央眉來眼去接著就叫伙計回家這一句我覺得是敗筆之處亦都他都知道我們這類人會這樣批評他他就正正想我們這樣說因為為什麼呢就是這一句就令到他仍然 可能是有一絲的希望跟他的爺爺交心希望他憶計的投資沒辦法這一類讓我們看到他是一個切頭切尾的商家佬我突然想起我還在意大利的時候我看到長毛不知在哪裏留言 我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唔知我真係長毛寫㗎。咁啲有人就問長毛,就喂,那個王維基點幫得落啊,佢已經裁員,香港電視裁咗320個嘛。呢啲人唔幫得過嘅長毛,叫長毛唔好幫呢類人啊。長毛就話呢用一個比喻,好似你頭先阿通 提到有個交通意外就好像見到交通意外有個有錢人被車死不是車死車到重傷你過去救他你當然你沒理由未救他就罵他你當然先救了他救完他了 接著長毛就用一些字眼不能出街，然後你是什麼家產什麼階，才罵他。長毛就用這個比喻，你現在不是只救這個人那麼簡單，你一個人，香港人都是要大家互相幫助，你見到一個人被另外一些制度好，或者是一些不好的 情況發生了是被壓迫的，不僅僅是壞人還是好人，你都要先救了他，救完才罵。很多市民都說我不是救一個人，我不是支持公司，我是說香港為何這麼沒公理。所以昨天有一句說話，除了說你不要激怒我之外，有一句說話真的很好，今天報紙很多都拿來做標題，即是什麼大先，現在你做特首就大了。 我又分析這三個字，通常泛民罵梁振英或者罵爺是人治，不是法治。他不敢用這四個字，我不敢說他不敢，但他不會用這四個字，為什麼呢？因為他知道這幾個字爺聽到會陰陰地痛，於是乎他的矛頭就是特首 法律大、政策大還是特首大，他不敢說一個統一的角色，就是說究竟香港是人治還是法治，這麼簡單。反對派這是一個對他們更有利奪權的遊戲規則，為此 他们不惜处处阻挠特首和特区政府行使其酌情权力去作任何抉择。这个夺权的行为本来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但是为了争取市民的支持，反对派就以公义的代理人自居，亦即是没有授权的代理人，并以他们自称的公义凌驾于法治之上，声称公义大于法治。 事實上就是赤裸裸的制定法律。 the law into their own hands， 自作自為。哇，這些賤人真是，這個是什麼賤人呢？這個什麼賤人？這個就在大公報有叫做議論風生，標題叫黃維基應願賭服輸。大哥，申請的牌叫賭嗎？政府有很多的邀請人來交建議書、招標，大哥 要按法律行事，程序公義，批地也是一個很大的誘因，令香港電視覺得香港特區政府都這麼優待我。當然你看回頭，這些批地當時來說，政府是不是發貨 一個不是那麼好的訊息，一個未有牌，你批個地。當然你說一個願打一個願捱，今天就好多所謂的我們用了這個賤人是誰來的？我沒有，我一天到大公就不需要，你看到那三個字，這個小強，這個真是不用看了，都不堪一擊。不過這個文章很明顯，可能在他發稿的時候 是沒有聽梁振英在立法會說話之前的，那當然啦。今天有很多備用的陰，生不知怎麼譯，備用的陰語，真的不行，語音 備用的也不行，要找余文想一想一個好一點的，因為免得經常都說中文台，你經常都說英文，不要緊，很多的華陽雜柱，中英夾雜，鎮英又有，黃維基當然有，蘇錦良更加是。但是我們昨晚不過聽蘇錦良的那段說話，如果我們原汁原味地聽，千萬不要以為我們的是 這個是全球華人廣播，那個是突然間我們的技術有問題，中斷，不是，是他說的是突然間不知為何會疾步。 我們就不如從昨天早上梁振英在我們這個節目期間 我們教人做戲或者教人做這個反面教材，這個反面教材你就可以聽一聽，然後分析一下究竟蘇錦良是不是想挑選，有些人就說，例如蘋果這樣說，他說蘇錦良似乎昨天說是想挑選，聽完大家分析一下，任何人都不想見到一些決定是影響到你們的工作。 我都受到他們的積極感動，相對我看回兩間原則上批准的兩個機構，暫時都還未能夠就他們的業務的開展跟市民介釋或者介紹一下他們的業務，將來怎樣給大家更好的節目的質素去選擇。 我希望行政長官剛才這樣說，能夠盡快介紹他們的工作，多謝大家。你演技比較更差，我真的咳嗽了，你看我今天的談相鏡，把聲音又沙沙地。不過首先我要多謝鄭太，即是我老婆，就WhatsApp我。 就說生閉可以叫做聲音片段，聲音節錄也可以，我老婆真的關心我，有監聽的，太上監聽了，這些大哥，這些一等外人，當然要給一些鼓勵。你這麼向北的，你這些說話真的，人家是向南向西，你向北的呢？ 你不是嗎？你不是向北的，北望神州，真的。怎麼叫北望神州呢？我不明白。地理都沒看地圖，你就知道。向北，那為什麼跟我老婆說向北呢？因為內地全部都不是說妻子，不是說我配偶，說我愛人。現在就8點半就來了，剛才我們都說蘇錦良，究竟他剛才這樣的反派的演繹， 究竟你認為他是不是想挑選，有些人就說我要跟梁振英割席，因為我已經說了，我就蘇局長個人我們是交了功課了，是梁振英自己自把自為，然後還有一句我今早聽回他就說一會兒8點半才說，你問我那句才是拿命。 那麼聽眾都可以參加討論， 大家昨天看得太多戲，要一會兒聽聽我們的聲音片段之後，大家可以一起 探討一下究竟大家的挑選有多少個一起開庭剩下多少個留在梁振英旁邊我們絕對是沒有政治考慮的而講清楚是沒有政治考慮的猶如是火上加油如果特首連改政策都懶得去諮詢說改的就改我想請問一下 究竟香港是法律大 政策大，又或是特首最大？ 三個字， 商業理由， 三個字。 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 這四個字， 政治打壓是四個字， 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公義的政府， 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我們要關心一下公民廣場還是甚麼狀況公民廣場我們現在接通了堅持公義行動發言人楊志豪在電話旁邊楊志豪早晨 昨晚發生了什麼 你們將會有什麼具體的短期行動， 接著中期、長期,怎樣好像你們老闆所說， 王維基,這是長遠鬥爭， 而且已經準備司法覆核， 你們作為員工,又怎樣去配合呢？ 是不是還是堅持那個7天要政府有個解釋呢？ 是沒錯之前我們不好意思我這幾天聲音很沙是沒錯其實我想在星期日我們都已經提出了我們的訴求希望政府在七天之內向我們有個解釋其實現在你過了幾天了其實剩下四天時間我們其實都是那句我們很希望得到一張成績表知道我們有什麼做得不好因為其實這件事對整個行業都不知道篩選的因素的話其實整個行業任何公司都不會發展得到現在我們其實都繼續留守雖然多謝他都很關心同事的身體狀況問題所以我們都是輪班的我們需要休息我們都需要休息回家中兩三都要 昨天突然請願信也昨天有個星期集會也見到很多人市民支持因為集會也有挺多人來支持昨晚大概最高峰的時候你估計多少人大概五千左右五千人都不錯熱情未減這個很重要今晚你們繼續有這個集會今晚的活動有什麼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今晚我們仍然想繼續本來其實資源問題我們可能未必搞到集會但是我們現在都會應該照搞個集會希望因為廣大市民都很想再聽多些有關我們這方面的消息所以我們都會繼續搞而我們之前都說過我們都有一些的 電台直播在我們今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做 現在希望安排得到現在應該可以沒問題 真是讓我們感動的那件事現在你說用了幾天時間給等待政府我感寫更包單梁振英明天才回香港這兩天還在北京因為王維基已經高調說了會入稟法院進行司法覆核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金剛罩令政府說不行司法程序開始了也給了建制派和政府的跳探戈來一起是司法覆核來了如果特權法來拿文件好像不太合程序是不是呢當然有很多種說法不過我想問楊志豪 於是你們很有可能去到今個星期尾都是沒什麼辦法的那你們會不會有行動上的升級呢因為王維基就說不如你快點休息休息透一下長遠鬥爭但群眾的熱情和情緒以及目標在香港過去這麼多次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你看到呢 如果一冷卻下來你要再號召就不容易你們怎麼看呢楊志豪這樣說因為我們都深信這是長期抗爭我們同事就算他想留守多一個月兩個月其實你問我我都希望同事真的以自身的需要為先首先我想他們家裡都有需要照顧有需要回工我想這個是我們都 給了同事自己決定他們想做留還是不留這個長期抗爭其實我覺得未必一定說我要長期留在政總那裏就是一個長期抗爭我相信現在這件事之大並不是單單說發牌事件那麼簡單其實我們完全可以看得到如果這件事是一個這樣去就可以了解的話其實 香港將來真的會變得很恐怖 因為任何一個保密理由,你決定了你不公佈就不公佈 當然黃先生都宣佈了他會入品但其實現在他都未來這幾天他都應該深信他都未入品住 因為他們還在準備法律文件 我希望這幾天真的能夠給多一點清晰或具體一點的 但這個無恥的特區政府一定會把握著就快人家會啟動的行動借街衣就什麼都不做你猜他會趁這個時候將他以為他很有道理的道理會公佈出來嗎沒可能所以楊志豪這樣換言之你都要靠一班譬如說在政治打滾的議員 他在議會裏面希望跟你尋求一個方法 例如這個特權法來拿一些文件來看你們的死因調查 但是你們跟這班政黨好 甚至比較單純的學民思潮的團體等等 其實有沒有考慮會進一步加密一些合作來讓這個運動能夠壯大呢? 其實老實說我自己本人在上個星期日都是第一次人生之中第一次遊行第一次公民抗爭集會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很默默耕耘在做事其實我們不是說要搞一個很搞什麼運動其實我們真的想讓政府讓市民知道我們的 的聲音但當然這次事件也有很多謝很多市民出席支持其實我們見到這幾天其實我們很抱歉跟全部朋友說都好我們其實沒什麼做的我們很多時候都要還要慢慢開會上商討後續計劃你問我現在有沒有什麼長期抗爭計劃呢其實我們還是未想因為有些同事還是要上班也有很多事情要處理其實過往這一兩年發展了很多事情我們未可能夠詳細地看得到長期會有什麼做因為其實就算這兩天我們的集會昨天的論壇前天的一些片段分享其實都是在說我們臨開始前五個小時才開始量度所有東西籌集所有的資源然後開始做我們都盡量做到最好但是我們 老實說我們都沒有這樣的時間因為這同事都會可能要想得很遠正正就是這樣我最後一句不阻你再因為我聽你的聲音都很累我最正正最後給意見你們正正就是這樣我們都明白你們過去都是默默耕耘可能日夜顛倒的電視工作者很辛苦正正因為是這樣 這類的工作你們不是最熟悉你們應該要參詳一下找一班在社運裏能夠有認知、有經驗的人來跟你們一起去將這個推動因為真的不只是你們香港電視的問題學你剛才一開始說如果這樣都可以香港就很黑暗這是講求整個社會的公義政府的政策是否公平 以及香港的下一代竟有沒有一個很公平、公開的自由空間、電視的製作來給我們欣賞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太過有時太過你問我覺得比較保守覺得我們不是想搞什麼運動我不是想搞什麼事有時政治找上門不是說搞什麼事應做的 就去做這樣就好我不阻你了我都明白你們的立場祝你們這個好運繼續希望周末能夠我雖然沒有很樂觀不過希望在人間多謝你好了堅持到底有位聽眾等了很久我們繼續跟他聊聊鄧先生早晨 你好兩位你想說什麼我想說三件事第一就是華為基這次這個策略是出錯了首先這樣說送人司法覆核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因為為什麼呢只是浪費時間大家都知道司法覆核是政府你急我不急他一定慢慢攤慢來搞的起碼講了兩三年你司法牌都已經拖了三年多了大哥還要 司法覆核多一兩年有沒有這麼長命大家可以等人生加上頭尾五六年人生有多少個五六年說到你蚊都睡這是沒有意義這是第一件事沒有意義第二你等等先我問一問阿富是可不可以基於什麼理由叫法庭要求法庭早點處理這個當然可以 不過政府一定跟你說這個不是簡單的你說要快就算法庭排得快快極 主要大家法庭要拿齊所有相關的文件因為司法覆核是民事上文事的訴訟以文件的這些證據作為主要的推動和處理即使被你開庭都可能會拖很久你特區政府當然說我要預備這樣預備那樣要找這個給口供那個給口供當然他有排他當然可以拖到你 所謂什麼欲加之罪豪華無恥現在的解釋用什麼呢? 他聲稱有一個自相矛盾王維基說曾經有政府高級官員邀請他女的高官梁振英昨天說沒有這樣的事即是當中事實一個是講謊可能王維基作出任命可能梁振英根本就是從來沒有高官作出這樣的承諾而且沒有記錄但問題是他講說話的厲害的地方或者虛偽的地方就是凡是答應他都說王維基後來在行銷售會都說如果符合了申請牌照的提議你什麼都做到的我的下屬有什麼理由阻你當時是這樣引述的問題關鍵是 從來沒有人答應過你申請必可以他就不說後面的符合然後說沒有文字紀錄沒有文字紀錄不表示他沒有說過沒有做過我昨天所說昨天的記者會上為什麼沒有一個記者這麼聰明每個人都是吃吃吃飯沒有人想到一個問題就是說很簡單好像前朝的貪通一樣傳召 但現在是林慧蘭的問題就是為了司法覆核太久了你直接要求他好像立法會那樣開一庭要求他傳召林慧蘭上來解釋但問題是你覺得那些建制派議員會不會跟梁振英或爺對著幹呢 我相信輿眾的壓力不到他站在批准站到這麼硬好像當年派6000元建制派初初夠反對輿論的壓力之下他最終都是要跪下我自己覺得所以鄧先生你說得對所以剛才跟大聯盟那群朋友說你就要裏應外合 在議會外面嘻嘻哼哼幾萬人集會包圍立法會 這樣給壓力給建制派才有力但是他們就說剛才我想說王維基其實應該不應該解僱那班人應該那班人要保留在這裡我相信他的薪金這麼多年三年兩三年一兩年都給了一百支人工就不應該這樣他們坐在政總門那裡每天在這裡靜坐不需要有用他們放棄睡覺那你就知道王維基的心想是甚麼他當然不想怯群眾於中央 免得被中央說你這個真是原來魔童這個古惑仔這個naughty boy 搞你不行 你天降都不會發牌給他，他不是這樣的。多謝你鄧先生，接著有林先生。林先生你好。你好，你好，林伯。是。你怎樣？我也同意剛才先生所說的。鄧先生。我們的焦點不要講他的解釋，任何一件事解釋。 即是掩飾,任何理由都可以法庭判決不到這個解釋是正確不正確的。我們要求的是要發一個牌,現在香港電視做了這麼多事,原則上我肯定知道那個發牌要求是同意,那個程序一定是合格的,但到最後那十幾個人,只有一個說來說都是不同意,他說這個 都是有些問題,每個都其他官員都說大部份都說是有些問題的,他影響了其他人,又或者反對的人,後來都終於是算了,我不反對了,又不需要好像他說,原來基本法都可以說,你反對你的顧問的意見,問了大臣,他當然不會問了你,原來其他那十個一個死九個生,是不是,一樣而已,是不是? 還有一個問題很重要的,你把火燒蓋熄了之後,香港市民會不會經常跟你間不中又走出來呢?你一定要把火越燒越大,不可能整飾它,整飾王維基自己別有用心去肯定是這樣東西,他很怕得罪了中央,但我們市民我不怕得罪任何人,我們是要站出來為我們的將來打算 我理得你鬼打鬼剩什麼所以林先生有機會將來我們有另一個人會接手沒錯我不需要你們政府林先生以王維基現在的牌未得到或者以一個被人打壓之下態度都是這麼閃爍給了牌你 我覺得不是一個很大問題他心想是街外錢而已我希望那班員工真的要想清楚特別是被他解僱了那班員工我心想我已經不是你接力賽加大力度每個星期一有時間就加大力度去推這件事 最好我就說他們用這個沒錯如果你的民建聯你見太多人去反對這件事他們都會出口人民那邊如果第二天你選票的時候我拉大隊我就要只反抗民建聯好了多謝你林先生新聞之後繼續評下梁振英和王維基的演技我是絕對沒有政治考慮的絕對沒有政治考慮 而講清楚是沒有政治考慮的猶如是火上加油如果特首連改政策都懶得去諮詢說改就改我想請問一下究竟香港是法律大政策大又或是特首最大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這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 這四個字政治打壓四個字是特區政府這個無功而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搞你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鄭家富林毓華 特區政府包括行政會議都是嚴格根據既定的制度、法律和政策行事的而且這個過程當中我今早都講了特區政府是取得律政司和御用大律師的意見所以這件事我們是慎重處理的而且這個過程是符合程序公義是公平公正 我們這件事正如剛才所說我們根據既定制度政策和法律我知道黃慧基先生已經提出要進行司法覆核我們會在法庭上將特區政府的理據向法庭陳述 政府的理據都是他理據所在，當年我們立法會說我們整些私人草案，政府沒有政策就等於政府的政策，就是沒有政策，當年我們說大哥你標準工時，這些我們要私人草案，政府沒有這個政策，推行標準工時，所以這個就是政府的政策，所以我們私人草案涉及政府政策，你就死定了。羅范昭芬 今早接受官台訪問又是另一個準備十尋高台在郵輪跳下大海準備那他又是不是算兜十四巴這個689呢他有這樣說的是在今次發牌的解說的安排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他認為絕不理想昨天行政長官梁振英說的說話應該 頭一天就全部交代羅范昭芬一巴還是兩巴還是十四巴呢差不多羅范昭芬你都知道曾幾何時我說我過去跟DBC開咪了太太有空我訪問一下你他就說 你去哪裡開咪我都接受你訪問除非 你就是這個台就大班台就囉我回來跟大班說大班就真是連人帶名公諸於世當然現在都可以繼續這樣說告訴大家我們都是鍥而不捨叫監製幫幫忙用我小弟的名字叫羅范昭芬今早就是我和林伯在這裡 鄭大班在聽著實情大班都替他不值現在被人打入冷宮所以我們在10點前找不到他找不到今晚大班的時候找不到他找得心就行所以我覺得行會似乎林煥光第一個跳船 接著就羅范現在來了胡紅玉就真的未表態但已經有消息我初初聽見陳智思說這件事有可能進入司法覆核他就說行政會的成員大家在說的時候就要特別謹慎我不是很明白你想想 有道理可能他知道了大家都相繼會發現沒錯高官剛才說了蘇錦良但你問我蘇錦良是否真的想跳船我又不太覺得這個人能夠今天坐得成局長他已經是還得神樂你想想當年是沒有人做副局長找不到人苦無人手 民建聯就向民建聯招手推薦接著就是劉吳蔚蘭就因為危氣因為劉吳蔚蘭後來就因為身體理由就離開政府他就真的能夠有個前因後果的人收留他才行你不見很多人去申請做副局長終於都是 入不到局同人不同命四個字同遮不同病你說的江話同人不同命四個字馮光其實那句是甚麼他真正的四個字他說了三個字無可奉告但中間又插入一個字所以今天我們在講演技 以及說說多少高官跳船即是說現在這個風頭火勢不過剛才鄧先生說了一句我們想再分析司法覆核之後如果真的開始你其他那兩個牌 我們早幾個月都經常開車經過他的地盤，現在就是在說數，現在潮拍實景，當港緊數的時候，當有機會來到他的時候，他就會做了，現在大家可能這場可能是由中央監製梁振英編導王維基劇作。 如果這個真是劇本就有范博地方，首先我覺得阿爺就不允許，以為香港就不允許他，到最後他進去就沒事了嗎？不是，進去有條件，只是拍片或劇集，純粹做一個內型公共，如果給電視台你，我怎知道你這個魔童什麼時候魔力上身，搞新聞輿論， 我自己看事有蹊蹺，我們應該開一個事有蹊蹺的節目，叫海琦，大家一起討論。我覺得事態真是越看越不時未宜，你看看王維基，昨天有明報也有記者找我，找了我一講完一大輪， 我不見報的，就是想說這件事，也有兩句，所以以後明報你不用找我，我昨天最忙的時候，我本來也不想接受訪問，他說不是啊，你是DBC，當年是D100，沒什麼人好像你有參加過社運，我說了一句，王維基在整個記者會表面上火都來了，但骨子裡我覺得只是和稀泥，他和稀泥得來，根本是不是真的想拿牌呢？我不覺得他骨子裡真的想，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同情自覺， 他不想拿牌這幾年，做這些事做來幹嘛呢？ 他當然前幾年可能上去他到今時今刻他覺得拿牌已經可能遙不可及的事他已經知道中央發落他已經可能不想跟中央對著幹於是乎退而求其次哪裡有商機就哪裡去著落有一件事我們昨天才知道的就是 最新的顧問報告所有申請辦人都看過了但他沒有告訴我們原來是今年才被人看然後看的時候就說沒有了現在是用新的赤來量度你不過大家就不可以就先前的申請書作任何更改那就找老陳而已即是這樣說我再講回我剛才的陰謀論 他不是的他的背景當年如果唐英年做了特首當然不同話不同日子他都知道梁振英在中共阿爺眼中都不是一個好人阿爺很多人都不喜歡梁振英他才夠膽說這句但是最終都是不敢跟阿爺開火人治和法治這四個字都不敢說他都怕辣著阿爺都是人治大哥就是這樣所以我覺得崩口人忌崩口碗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理王維基亦都會不會六八九上完京之後又有些新的變化呢 我又不覺得會因為阿爺現在可能覺得梁振英這一局是拿回多少credit 阿爺眼中我就不想你香港已經夠亂了天煩添亂了但他昨天出來說的說話是無補於事但是阿爺的眼中港台這舊東西你上次都搞得一半一團糟了 港台都似乎在吵吵吵當然現在都差不多和諧了但未和諧盡你還有吳志森那裡還在頭條新聞你動一下他的人又說上街香港你弄多個不能夠有安全系數很高的電台電視台怎麼行今次梁振英是拿少少分的在爺眼中所以呢 不能說的理由必是政治理由就是今天蘋果李儀說評論不能說的理由其實當然是政治理由當然阿爺不想見到香港再這麼多添煩添亂的電視牌照是動不到把持不到這些當然不要做這麼多我們聽聽李儀怎麼說 《蘋果日報》評論李儀不能說的理由便是政治理由王維基在記者會上評論事件是不是涉及政治因素的時候說如果政治是指跟中央政府有關就我所知不是一件這樣的事這是他和梁振英在電視發牌問題上唯一相同的看法但也是最沒有說服力的看法 如果沒有政治考慮那有什麼考慮是見不得人的呢行政會議要為申請牌照者保密是保什麼物呢三間都是上市公司財務狀況都是公開的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的計劃亦都已經刊憲誠如王維基所說看不到有什麼資料不能夠外洩回歸以來給香港人的經驗是凡是不能夠公開的理由幾乎必定是政治理由 凡是政府此口否認的事,幾乎一定就是事實。王維基不是政治人,過去甚至有人認為他是糧粉。早前他曾經告信報誹謗,針對的是反糧的尤清源。他在籌備電視當中,放棄設新聞台,避免敏感。 不过他本人是不是反梁或者反共的政治人是一回事，中共放不放心给他搞一个免费电视台就是另一回事，两件事并无关系。 梁振英上台之后不断推展不同群体参与示威游行，推国教将平时不顾政事的中学生和家长动员起来，现在又煽起大批看电视师奶的情绪，连曾经是超级凉粉的演艺界人士也都加入反对行列。行骗长官自己选择同委任的高官同行政会议成员都不支持他，在众叛亲离底下，实在令人怀疑他怎能够施政。 对于王维基表示，有政府官员曾经跟他说，只要提出申请就会获发牌，梁振英就强调，不可能有官员会作出这样的承诺。政府官员从来说话都不可能斩钉截铁的，但是对王维基批出土地建电视城，难道不是一个以实际行动作出承诺吗？中共有人说一句话，那就是他向港市发牌的政治咯。 绝对不是政治，绝对不是政治。讲清楚，绝对不是政治。大佬你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头嗰两次，即是咁样讲，即是。 呢个一而再，再而三啊嘛， 即是表示真系政治。即系咧，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咯，可能三千两添啫。 咁你头先咧就话罗范招婚咧，即系越睇佢今日咧，即系接受官台访问咧，我谂呢个都听日报章都系即系一个主要嘅一个篇幅，就话因为呢个即系层几系超级凉粉啊，而家被打入冷宫，跟住就话政府解说电视牌照安排不理想。 港台就很討厭，裏面寫絕不理想，抬頭就不理想，這些就是官台作風，大哥。沒有啊，我們喜歡看細文的內文。但這些標題告訴我們，港台中人都想將事情淡化，不要那麼多人挑選。 你知道官台是誰管？ 所以回到我們剛才討論分析那條線， 大佬咁唐英，就是大佬咁唐英，唐英年上去同廖輝嗰啲咩東北考察團，大佬十幾年前已經壓住落去啦，即係話呢個人一早已經收到風，下一屆嘅特首大家都知係邊個啦，咁大弊在唐年，唐英年就英年，就真係咩勢，咁你冇計啦，咁你真係唔好彩，咁佢梗係有條刺啦，而且你梁振英真係。 真是鬼見仇的嘛，是人都覺得他不行，當然是動你了，大佬，所以他就只是動你，是不是只是你特首大，只是這樣你動你梁振英就不敢動他一下。九點半過後我們轉轉話題，談談馬尼拉人質事件賠償。港台最新消息，據報馬尼拉華裔市員洪英宗今日會到港與人質家屬見面，這個都是一個 新的發展，又一次就在北京我們見到這個六八九，又是那些嘴臉，那些是去邀功，邀功，邀心邀肺，向市民邀功，邀心邀肺的邀。新聞交通就有個興， 對是沒有政治考慮，而講清楚是沒有政治考慮的。 猶如是火上加油，如果特首連改政策都懶得去諮詢，說改的就改，我想請問一下， 究竟香港是法律大、政策大，抑或是特首最大？三個字：商業理由。三個字。現在商業理由呢三個字已經成為政治打壓呢四個字。政治打壓四個字，是這個特區政府這個無功而政府最佳用來掩飾政治打壓的理由。 我告訴大家，你不搞政治，政治搞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家富、林毓华。 9:38， 系啊，林伯，我哋即刻接通咗马尼拉人质事件其中一个伤者易小玲喺电话旁边。早晨啊，易小玲。 早晨，早晨。 喂，早晨， 早晨。早晨我相信你都可能收到嘅消息咧，就系马尼拉华裔市议员啊，洪英宗啊，呢个议员咧，今日就会嚟香港。咁啊，新闻咧就话会可能咧就会同你哋就住赔偿一事进行磋商。我又想问下易小玲，你收唔收到呢个信息咧？ 有冇邀请啊？系 我暂时就听都系听传媒讲。 你都是传媒里面来去得到这个讯息，你就没有直接 安局那边没有邀约， 安了 今天下午开会，下午几点开会？ 都是3-4点， 这个是保安局通知你的。 是啊， 保安局通知你， 可能是这个时间 段。在哪里开会啊？在保安局的政府总部，是不是？还是菲律宾领事馆至少？ 不要说， 应该是保安局。即是在政府总部，他有没有说这个会面有什么人参与？入面有没有说到是不是有马尼拉的市议员在这里？ 没有，只是我们自己家属和保安局谈判。 家属同埋呢一个嘅保安局倾，咁我相信咧呢个可能有机会，因为咧根据我哋嘅理解或者港台嘅最新报道咧，就系呢个洪英宗市议员咧就会留喺香港7日 系 ，OK。咁同埋琴日菲律宾马尼拉市议会通过咗决议咧，就授权市长呢个埃斯特。拉达代表市政府就人质事件 曾经是总统来的，这个是 对了，就向香港和受害家属作诚挚的道歉。那你听完这个的报道，你自己现在的心情是怎样？ 因为他昨天说他说代表市政府嘛， 是市政府， 我就不知道他真的是说真的他是只是代表个市同佢道歉，就代表菲律宾政府嗰啲总理知道，即系今日下昼先知道。 是但如果我假设咧，我相信咧，佢嘅市议会嘅角色咧，似乎佢嘅政治嘅能量咧，只可以代表马尼拉市嘅市议会。咁如果你哋咁样，你哋收唔收货？ 我哋唔会接受嘅。 唔会接受。 但是你覺得呢，你譬如佢可唔可以，就算以市政府，佢係咪都可以滿足我哋嗰四項要求呢？道歉啦、賠償啦、懲處同埋保證唔再發生呢個類似事件啦嚇。 我哋希望佢達到我哋四項 訴求 啊。 係，即係呢個係要由全個係國家嘅代表，就唔係一個城市代表去做呢個承諾，係咪？ 即是你派 哪 一 个 都不重要，但是那个人一定要 可以 代表这个菲律宾政府。 是 这个很重要，易小玲说得很清楚，我也都支持你易小玲，因为始终菲律宾政府特别那位仍然是厚颜的总统，不断地用笑容来掩饰他们的过错，这些被我们香港人看在眼内真的很气愤。现在市议会有这个这样的决而很明显亦都是听到亦都明白到我们香港呢，我们的议员已经真磨刀霍霍准备去你们国会上，麻烦用政治的考量，你想想这个这样政府这样做事、他们都知道的，他们是议员来的嘛，所以用议会对议会、来去作为一种压力。所以易小玲，我不阻你这么久了，因为我知道你现在赶紧去医院，希望今天呢跟保安局的会面，如果市议员跟你们开个会，我们在未来日子看看明天呢需不需要呢再找你们来谈谈，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 多谢你，多谢你， 麻烦易小玲。 喂，小班，我现在做啲电脑嘅呢个 cut and paste， 咁我哋都可以引用阿罗范招芬基嘅说话咧，就系当系剪咗落去呢个系马尼拉或者系菲律宾处理呢个咁样嘅系劫持劫掠咁样，绝不理想。咁咧，应该咧佢哋应该讲嘅嘢咧，应该头一天就应该全部交代吓。 其实系啊，第一天咧就应该。 當日用這麼多人去營救用繩子去拔大哥那些車輝尼那些特警、器材、方法你知不知道現在經過那件事後有黑色幽默見到不打得的人叫特警還叫菲律賓特警不打得的人愛好就是菲律賓特警余文就說羅范找不到電話留言正如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台這類人是不容易找的不過這樣我們不如今天下午我試試找一下穩定聽朝林煥光或羅范昭芬這一類人或者陳志思 胡鴻毓現在找不到他了他已經電話都不知道他人家在大嶼山有十多塊地他在那裡在耕種不得閒招呼我們今天報紙說他也有些利益衝突不知道有沒有申報真的胡鴻毓他跟亞洲電視有關聯不出奇這些事都不是他有關聯是他的家族或者家族就是你就算了就著菲律賓馬尼拉 開始有動了用議會市長級的層次易小玲說了就不收貨了我相信大家跟他一樣有些什麼事情發生就不是這個689出來認錯 又不是CS出來認錯 不是這個林鄭就找一個區議會員或者區議會主席 就是這樣的層次打這個譬如大家當然不能夠接受所以今天看看情況下午不過我覺得這件事很奇怪你看到剛才易小玲被我們訪問都好像欲言又止你知道保安局約他們開會常常都是可能會在電話時 是來有些進展不過你又不要跟媒體說來到當面我們說我相信都用這個方式你都真是衰不中亦不遠因為你都教過很多官員說話你這樣抽牛腳而已不是罪不在你你當然給他們很多選擇好的 自己不學無術我們不可以說我們老師教得我們不好有時我想告訴易小玲這班家屬或者傷者幸存者其實來到這一刻如果大家還覺得其實他跟王維基事件不是太大分野不要那麼多政治開頭我不想搞事 我不想一說到這件事每次大班很欣賞你跟他們一起出頭去海參崴當年機票差點給錢落訂但他們真的太過想著不要住了先歇一歇不要被人覺得我們搞事一搞事這件事就完蛋了香港確實有很多這一類人 連苦主都是有這樣的心態所以你說為什麼有很多人0371沒上街這麼多年都沒上街事不關己就算關己都不想勞心我不想令人覺得我搞事沒有電視看或者已經喪失了一個選擇於是就上街了然後可能搞定了又是back to 自己的生活不理其他東西你有你的忙碌我有我的生活這首什麼歌 <笑>這首是我忘記了所以是不是政治大家真的麻煩要真的醒一醒不要讓一些有心人用政治來令到你尋找公義的渠道都沒有了小班你要反省你作為一個過去的政治人現在不知道還是不是經常被人覺得或者你們口中都說政治 很垃圾不是這樣說政治當然有可能是有很多人都用很多黑暗的桌底交易這是真的但是壞就壞在有些事情你不用政治的手腕和手法 說錯話得罪人有什麼功夫食東西都會食錯話不通你不吃食東西是人的需要政治都是以人之事你就選擇好東西吃人家是做需要有得選擇嗎怎會沒得選擇你看學民思潮的民主社會選舉也是選擇那麼壞那豈不是在反國教裏面學民思潮做得多乾淨利落多有風骨 直至現在全民提名特首候選人 2017年走在最前幾有清晰政治有很多種玩法大家不要那麼快標籤所以希望易小玲等你剛才你問他他都欲言又止三點還是四點其實他一定知道幾點 不要緊,我又不想逼他,我又不想逼他,究竟三點還是四點,如果那個是劉光華,大哥你說清楚三點還是四點,但對易小玲我當然不會這樣,他們很多苦衷,連時間都不敢說給傳媒聽,不過我已經很欣賞他肯給我們接受訪問,希望他們都明白,希望他們知道,其實這個 菲律賓事件為何搞到今時今日這一刻都搞不定呢就是你根本沒有給中央政府一個強大的壓力中央政府你說如果當日在海參崴我們拉大隊拉橫額當時應該還是胡錦濤如果這樣說就是我們香港的六八九先生作為傳話人有責任當然這個人是廢的這個人你都不用期望他當日我們只是希望在中央領導人面前向梁振英以及中央領導舉起橫額逼他然後再在國際傳媒逼菲律賓 在國家政府這樣才認罪到力量昨天北京收到保安局的訊息之後在機場仍然邀功但他說話之中仍然是帶有一句話說我們那天在見到領導人領導人就責成內地的相關部門去做事好像不關他事好像做得不夠是內地一些外交上的壓力給得不夠不過轉一轉話題我覺得今天有一個法庭消息大家都不得不去了解一下相交所案件法官說張振遠可能是嫌疑犯為什麼 警方還不邀請他協助調查呢? 虛假資金證明書被判囚半年案情指他曾將資金證明電郵給商交所主席張振遠裁判官呢這個叫李國威判刑時稱疑疑質疑為何張振遠對這份文件這麼有興趣呢他對銀碼有興趣更認為張振遠 無疑是其中一名嫌疑犯大哥這句不是你和我在八至十點風波裡的茶杯不是隨口說這是在裁判官李國威大哥說出這樣的事又不禁讓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麼你的商業犯罪調查科也好你有沒有做事 因為如果我沒有看錯案情是透露為什麼會拘捕這個人就是因為在他們商交所的可能就在張先生的電腦找到這個涉嫌虛假文件現在就是虛假文件當時是涉嫌這個威哥呢 如果梁振英有一天繼續做特首我想他都沒什麼運行了這個威哥李國威就是東區裁判處的裁判官他今天說張振遠是嫌疑犯兼且他說希望警方調查他說法庭亦不理解為何將對該文件這麼有興趣 為何警方希望調查警方發言人昨天就說有關案件仍在調查中大哥這些就是錄音聲帶當法院的法官都看不過眼而你警方難道不知道嗎難道要法官教你警方做事 這個很謹慎的信心我想說這個李國威威哥就不識時務人家警察都不動超級糧粉張振遠你寫到這麼大這些下多少但我們喜歡稱官是不是所以我們要說多幾次這個威哥真的叫聲威哥李國威東區裁判裁判但聽你這樣說你好像對司法制度的委任好像沒什麼信心對不起我一早已沒什麼信心坦白說我一早人始終在人治的社會這一類的委任就必然是會有帶來只是看快與慢 遲定早我自己看開放熱線太多人認識做真是玩完了聽眾鄺先生在電話旁邊1831138早晨鄺先生鄺先生想說什麼我想說王維基的起因就是這樣第一件事就是政治不正確第二件事就是 勾結黨是國勢來的第三件事顛覆中央政府為什麼呢這麼多罪名你聽你這樣說他九條命都不夠死我講出來劉曉波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現在坐牢這樣樣大陸現在是七樣東西不准說這個保世價值都不准說 黃維基還在拍黃山素基的訪問片段這兩件事才是最傷中共的要害普世價值都不准你說是一個宣揚普世價值的人去訪問是不是永不翻身你覺得他永不翻身但是你怎麼看他現在要跟政治割席 每次都好像得罪阿爺不敢出聲那樣呢? 他已經沒得翻身了應該是站在雞蛋那邊應該去到盡一點站在群眾的一面但是他沒有選擇這一樣似乎他現在躲在 高牆的牆腳等待有條繩掉下來爬上去 他以為自己有一線生機是的不過這樣說鄺先生我和你都沒有內幕消息的因為王維基這個人跟中央的線落的脈絡他有多深多長多遠我們和你都未必知道的 但肯定就有了有沒有人在高牆吊繩下來爬上去呢還是吊張帆布床還是六尺的很好的軟枕的床褥吊上去讓他睡呢大家都不知道的拭目以待因為電視是淫屋的如果你訪問黃山素基的片段讓他播出來宣揚普世價值這個正正中了中共的要害 是啊,他又說要爭取民主 不過鄺先生,你這樣說 他的新聞部做這樣的事，當然我不敢說他有沒有話事權，新聞部都是自主的，就算得到他的認可，不是表示王維基骨子裡就要跟中央在這方面表示他跟中央對著幹，我又不覺得是。 因為王維基這個是雙人出身，他有很多，他應該是沒有心的，他一來沒有心，二來如果真的有心，我又用陰謀論，這個是拿香港民意的支持，是不是？即是說，你看我，如果你又給我牌，大家就不用只看雞汁了，我這些新聞很有國際人權的使命感，但是骨子裡是不是呢？ 打官司肯定，正如剛才有些聽眾說，大哥打多少年了，你現在還拖慢那兩個牌，政府一定跟你拉布，那兩個牌繼續不能玩，那你想想，2017年普選都未有電視牌照發牌，都有可能，可能不是因為員工感動了卡片蘇，而是這個鐵一般的事實，讓他知道， 我做了刽子手，或者我做了幫兇，或者鄺先生可能根本王維基是有心做幫兇都不出奇。好，多謝你鄺先生，因為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我期盼今天下午菲律賓的市議員來到就不要和稀禮，亦都希望帶一個訊息給 國家，菲律賓的政府就希望高調一點處理我們的公平一點、公義一點處理我們的人質事件的死難者家屬和受者，一定要帶回去一句說話，就說我們香港人覺得他這件事處理得絕不理想， 沒錯，聽朝我們在這裡繼續跟大家開麥，拜拜。 D100 D100 港真話，譚公儀，浩蓮敏，D100 大聲台，還聲於你，Voice the People， 還聲於民。